是2:06:34。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九月最后一个周四晚上第一时段的 NZNY， 我是女右韩丽。 欢迎光临周四的晚上好，我是工作男左叶谦，带来第一首歌曲来自 Casaban，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Cut Off， 就是你如果有一个什么紧急的情况啊，你来不及去，就是等着一步一步去关机，或者一步一步去关掉什么电源啊，关掉什么灯啊之类，那你就叫拉闸，叫 cut off， cut off， 烫烫的， 很决绝哈。 对，嗯， 就是我们经常会在这种没有办法无计可施的时候呢，就重启， 对 不对？ 马上的一下就整个就特粗暴的，马上给它斩断 ，cut off。 对，有时候断啊真的是当机立决哈，能够让一些事情能够有一个比较干脆了当的结果哈。 是啊， 不是说在那纠缠。 你看今天晚上真是冷雨夜，斩也斩不断啊，真的是冷雨夜了，让我们说的。 我跟你讲哦，就不光是晚上，其实今天午后的时候我就望着窗外哈，就会发现 你就做法来着。 没有没有，我没有那个法力哈，我就发现这个窗外无精打采啊，就真有一种秋天才有的那种黄昏的感觉，你知道吗？ 还真是， 就像《恋爱的犀牛》里面说到的，就是一到这个秋天的黄昏哈，就人们呢对于一种温暖啊，或者那种伤感啊，就真的在你的心里面，就是情绪的跷跷板，真的在压着。 哎，真是蔫头耷脑到地，然后还经常垂头丧气的一种天气啊。 不过今天看你的直播帖好像没有这样的状态， 那是啊， 这不像是从雨里走进直播间的哈。 必须啊，哪儿都有嘻哈啊， 哎呦， 这种感觉。 那大戒指，哎呦， 全部。 哎，你大戒指里边有没有什么那个暗器啊？我每次看那个大戒指的时候啊， 你这么一说还真是啊，他有的有那种影片，把这个东西一翻出来，这里边有点什么针 啊， 有点什么那个。毒粉呐、啊， 对呀、 啊，就飞出去哈、 啊！而且或者是它会是特殊的什么照相机啊，或者兼具什么那个放大镜啊，等等等等，有一定的功能性的哈。 对， 反正这枚大戒指呢，也陪着我们节目11年了哈， 还真是， 还都依然在手指头上迷丢啊，非常安全。 手指在，戒指在、啊， 很安全啊。今天呢也到了1639红了，这也是在11假期之前呢叶谦上班的最后一个晚上了、 这样说来我这周上完又要面临着一个另外的假期了。 你是豪华加豪华的大假期到、 谢谢。 大家如果是在这个晚上也想和叶谦happy起来啊，可以登录新浪韩丽微博，当然下雨这件事情忽略不了哈。 对， 尤其是今天白天穿少了的朋友啊，冻的呀，多渴望温暖，多渴望一件夹克。下雨的时候， 哎，我要不关点麦，你是不是一直就说？ 我在阿杜唱之前，我都要抒情的。 阿杜啊， 啊，大杜啊， 多少年没有听他的歌了？ 但是下雨的时候就会想这首歌啊。 虽然闭上眼睛，比清醒更清醒，窗外应该飘。这雨此刻应该是黎明，因为听不到你轻轻呼吸的声音，只有潮湿的泪贴着脸颊和枕头，天空下起雨的时候我就会想你，我想你怎么小心在我生命里，你不愿在我身边留下任何的痕迹，因为你说我应该有完整的自己，天空下起雨的时候我就会想你，更相信我是活在那些有你的回忆，直到世界不会因为我想就下雨，可是我却不愿放过每一夜的相遇。眼睛比清醒更清醒， 像阿杜所唱的那样，一到下雨天就会想起特定的人吗？下雨的时候会想你。 哎呦，下雨能想起特定人的这个情怀啊，又是一个难忘之情怀，就是那种爱怎么样，爱走死的牛角尖的，可能很多朋友是这样，因为下雨的日子太多了，下雨的这季节也很多啊，无论你在地球的哪个角落，所以你一下雨你就想起那一个固定的人的话，真的是，反正我是比较折服的啊。对于这类朋友来说， 搞对象的时候嘛，总会想他有没有被淋到啦，他今天穿的够不够暖啊，他此时此刻是不是已经在温暖的家中了。倒不是说下雨天想起他会很伤感，而是觉得自己会想起一些跟他关联性的东西， 这倒是、 也许还挺甜蜜的啊。曾经在雨天两个人啊，就是不打雨伞啊，年轻的时候嘛啊，疯狂的雨中情啊， 哦， 奔跑 啊啊， 对吧？这些你现在再也干不了的事情啊，你会想的。 我怎么我就干不了了吗？ 现在你肯定不会说疯狂到不带雨伞在雨里奔跑，然后像 MV 一样自己觉得很酣畅淋漓。 那我现在可以倒过来吗？因为我没有什么 MV 拍摄的机会，所以我在雨里疯跑，然后也没带伞，所以我来到台里以后我疯狂了。 但是你会感冒啊，而且你现在是奔五的年纪了，你以前可能是一晚上睡一觉就好了、 哦、 你现在不行了啊，你这老胳膊老腿啊，你一下子承受不住了，对吧？你这大风天大寒天的，你肯定受不了了啊。所以真的什么年龄段哈，如果真的内心中还涌动着一些什么事情， 我忽然想起一个 情绪啊、 我忽然想起一事儿，就是你在这番就是说以为自己老很服老，就我发现我右边这个人特别服老，因为可能男女的都是男女不一样。我呢正在想什么呢？我正在想这个周末可能要雨战，然后呢雨战呢每每都是场上能分出两拨人来，一拨呢是怕死鬼，就是哎不行啊，哎呦我的天哪，待会儿打雷怎么办呀、打雷咱这球场那么大的平地很危险呐，咱这边等会儿吧哥几个，咱等雨过了再踢吧。还有一类人就说，哎凡是现在敢在场上跟我踢的啊，凡是现在上来都是真爷们儿啊，好好鼓掌鼓掌鼓掌，来来踢踢踢。本来咱足球就是一四季无阻的这种运动，哪儿那么娘们儿，就是哎我忽然想起两波这样的人。当然了，韩丽是女人啊，她可以这么感觉。 我跟你讲啊，都换到我们女人身上哈、 除非是和爱的人啊，这个风雨无阻， 他就是疯狂 啊， 啊， 老疯狂， 你跟我说 老疯狂，老疯狂的， 就这把年纪了哈，真的是经不起风吹草动了啊，也不会去这个无缘无故的让自己这个临场大雨生场病，工作怎么办？直播怎么办？ 嗯， 对吧？你很多时候你的责任感哈，会让你更加保护自己。 对对对，你可以给服老找另外的一些借口。 而且人服老是证明自己开始按照这个年龄段有自己的一个特定的安排了哈。 对，因为话都是弹簧嘴嘛，两说着，咱们都得给自己找着自己更好的这个生活状态。 哎，你说我服老，那你不服老吗？ 我是很客观的，我因为我知道自己的机体机能是怎么样，所以我很客观。 这些年谁感冒次数多？这些年 我不知道，那个真正在球场上或者是在一些竞技场上，你是啊，到了，对了，你好像跟我玩过，没玩两下不玩了。 我一个女的，我跟你打羽毛球，你说我 不敢玩了？对， 我一个女的啊， 是这点我也不能欺负你啊。 我一个女的， 你带任何朋友来，他们也可以跟你讲一讲如何才能更好的增长自己的竞技状态。 反正我是不感冒就是了啊。 Edge of my seat， 我座位边缘，来自 Switch Foot 啊，你这个座位边缘也是你自己的座位啊，无论你占了它多大，占了它多大空间，占了它二分之一，那也是你的座啊。 座位边缘， 占了它一个小边儿，那也是你座，别人无权干扰你。当然，话说回来了，你也无权去强占别人的座位啊，这是最近老热议的一个话题。Edge of my seat， 这送给这些朋友。 对，而且要比如说坐公共的短途的公交的这个车辆的话，也要遵从这种，能够给别人让座哈。如果看到孕妇啊、老人的时候呢，首先人家那个专门指定给老弱病残孕的那个座位，你就别坐了、啊。 你可以就是维护一下，如果你也不是在那个座位上的话，你可以维护一下，然后建议一下别人让一下。但是呢， 是 说实话，你也不能道德绑架人家。如果就是说有一些难言之隐，坐在那儿的人也没让的话，你不能因为这个而就是，煽动或者是用自己的这种一种冲动来去干扰别人，这些都是其实都是不成熟的表现。 确实，我觉得在公共的场合里哈，更能彰显一个人的素质啊。在别人看不到你的地方，在陌生人的人群当中啊，你该如何把你自己的修养啊、你的这个素质展现出来？ 哦，这个素质其实是不是一般人能马上展现出来？因为如果你马上能展现出来，你是一个领导者，你是一个领导型的人物，因为你在一个 完全陌生的情况下，在一堆陌生人的人群中群落中，你忽然就是撑起一个头，然后能忽然就是现临时的零点几秒就现抓起一批人的那种，那你可能有领导才能啊，可以这么想。 对，有自己的个人魅力哈。 对， 22:21，我们希望今天晚上能够在听友当中找到一位这个能带头哈，让这个叶谦也是2018年第三季度的这个最后一期节目哈，有非常好的这个掌势的这个局面的这样一位人物，灵魂人物。 还好， 可惜没有看到。 这我说的还好，是因为聊天那个数量还好，现在是40多条啊，快50条， 知足了哈。 嗯， 好吧，既然说是九月天尾声了，就还会重温这首歌。 在九月潮湿的车厢，你看着车窗，窗外它水管在开花，椅子在异乡，树叶有翅膀，上海的街道雪山在边上，你靠着车窗，我心脏一旁。我们去哪儿？看那9点钟方向，日内瓦湖的房子贵吗？世界上7000个地方，我们定居了，告诉我什么？你喜欢去哪？青海或三亚，里拉或希腊，南美不去吗？沙漠你爱吗？我问凯多拉， 陈绮贞啊，在九月天最后一个周四的晚上，又为我们唱出了这一首《我喜欢上你时的内心活动》。 哎呀，坏了，我还没准备 incognito。 不用不用不用，我 他先放出来。 不用不用不用，我是一般跟着您后边的， 对啊， 您不用跟在我后边。 也有突然袭击的时候。 对，我也有一些自己包场的时候啊，你不要尾随我，好吧？ 突然你就出来一个，你刚才那个陈绮贞的那个歌声一出来，我就似曾相识 啊， 似曾相识。 因为这首歌的第一句它有在九月嘛，九月天也马上就接近尾声了，而这两天有很多朋友为了这个11的假期啊，就会把很多工作往前赶嘛，然后也会赶得很辛苦。在这里呢也介绍一下我们男左女右在11期间的安排。10月1号和2号呢将是录播节目，然后也就是从周三开始，周三周四周五3天，10月3号4号5号呢将会是直播。 剩下呢六号七号本来就是六日嘛，也没有节目，所以还能够在假期当中陪伴各位三期直播。 对，哦，那你们感觉一下，其实也就是说周一周二的时候也你们正是放假倍儿高兴的时候、啊、 我们也开心一下、啊、 是你们就不用就是老想着今天晚上我得还得听过广播。 不真的 不会的啊， 我真的希望大家在假期的时候呢都能够做点和平常不一样的事情， 吃够喝够玩够，然后闹够了，然后跟朋友们就是尽情了以后，第三天第四天了静下来，哎啊，对，没事儿，听听广播吧，这种感觉啊，所以我们选择周三开始。 尽情的做你平常不常做、渴望做啊，希望自己多一点自我时间的这样的假期时光哈、 哎，大冒险，大冒险去吧。 也可以跟朋友小酌一下哈，就是把这一大半年的哈这个情绪中的一些东西释放一下。这个酒啊，它是会滋养灵魂的嘞。 啊，怎么？ 这个肉呢，它是为了这个果腹了哈。但是喝酒有时候真的是可以让你有一点小小的那种神经上的一些哈， 现在酒是 小灵感， 酒是为了宣泄、 啊， 肉是为了解馋了， 但是 已经 不 是那种果腹的了、 啊。我说的是不要多啊，这个一定要注意这个情调啊，情调很重要的，好吗？行，第一时段呢就先到这里了。我们又挑选出1639红，但愿在第二时段的时候它能够出现。我们转个身，一会儿见吧。 优惠不能等，时间不能等，优惠不能等，超前一步的行动不能等。进行沃尔沃置换政策限时开启，最高补贴18000元，同享3年36期无忧购车计划，详情欢迎到店品鉴。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嘿嘿，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嘿嘿，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你是否想过，有一天他不再记得你们的过去，有一天他不再认得你，你和他所有的回忆都会被脑海中的橡皮擦偷偷抹去。 我国平均每年新增30万阿尔兹海默症患者，患上这种疾病会出现记忆障碍、失语、失认、失用、视空间技能损害等症状。 如果有一天你的父母患上了阿尔茨海默症，请不要责怪他，请你对待他像他对待年幼时的你一样，耐心、用心、细心。 记忆虽会消逝，爱将永远长存。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建国门商圈热门坐标，拥有7个面积不等的会议场地，可容纳10人至350人。专业的会议服务、舞台、影音设备，助力企业培训、研讨、专题讲座，建国门商圈会议之优选。让思绪在这里飞舞，让智慧在这里结晶。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The weather。傍晚到夜间，本市大部分地区有小雨天气，请注意防范。今天夜间最低气温只有12度，凉意很浓，早出晚归要注意添加衣物。明天以晴到多云为主，风力不大，扩散条件比较好，有利于大家户外活动和交通出行。来看具体的预报，今天夜间阴有小雨转晴，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2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山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兼4级，最高气温24度，最小相对湿度30%。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为5，适宜您穿长袖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暗点资讯。 吴桥县龙欢杂技团9月28日至10月7日来京演出啦，演出地点顺义建鼎金辉大酒店。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上影节获奖影片《阿拉江色》今天发布定档海报和预告，正式宣布影片将于10月26号全国公映。电影讲述了藏族女人额玛隐瞒病情独自踏上了前往拉萨的漫长之旅。在继任丈夫与儿子相继出现后，三人共同前往目的地。经历了额玛病逝等事件后，这对没有血缘关系的父子两人之间的情感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该片之前已经获得了国内多个奖项的肯定。今年6月，影片获得上海电影节评委会大奖和最佳编剧大奖。在最近落幕的华语青年影像论坛上，荣获年度新锐女演员、年度新锐摄影师、年度新锐剪辑三项大奖。3D 动画电影《新灰姑娘》今天曝光终极海报和预告。终极海报延续影片唯美少女画风，与之一同曝光的终极预告则把爱情、冒险、魔法等元素穿插其中，为观众呈现出一个既浪漫梦幻又惊险刺激的童话世界。最后来关注，阔别12年，《帝企鹅日记》系列再度启程。2018年，《帝企鹅日记2召唤》再度来袭，正式定档10月12号在内地上映。同时，影片还曝光了定档海报及预告，萌萌的小企鹅们将如何面对成长的烦恼，令观众充满了好奇与期待。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明光家居感恩季，贺中秋，迎国庆，喜乐迎双节，购物有惊喜，金秋意更浓。 做女友，谁又更优秀？从争强好胜到相濡以沫，难做女友，从未停止追求，忘了有时候更需要彼此等候。 难做形状地球，理性的宽容，感性的忧愁，就这样遗漏对方的感受。我们原来可以一只手牵着手。 22点34分19秒，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足女友们，欢迎光临9月27号周四晚上第二时段的 NJNY， 我是女友韩令。 欢迎光临第二时段开始，我是工作男左叶谦。 是的，我们此刻定格的也是2018年第三季哈，第三个季度的最后一个周四的晚上。 九月马上过完， 第三季就 over 了，收工了。我们将迎来2018年的最后三个月份，也是最后一季了。 大家要看看第四个季度啊，首先。开车的朋友注意一下，你的限号可能会更改了啊，限号又更改往后延一天啊，比如说原来是周四限号的，然后下一个季度是周五限号， 到时候呢会有一些温馨提醒的哈。 是， 今天晚上我们的红人到了1639红，但是抱歉的通知您，此时此刻呢我还没有看到很明确的要来当红人的听友啊，没关系，我们这两天都不是很早哈，所以您先来讲冷笑话好吗？ 冷笑话，你姐这几天一个言论又冷着我了啊，我不知道冷着没冷着我弟，就是说我弟怎么说，那天说对自己的这个爱侣的评价啊，我们聊在一起聊天，有的没的老那么聊着那么说着闲的啊，然后你姐呢聊到那个你姐跟我弟啊也许这个互相眼里的时候，你姐啊深情的看着我弟也许啊，就说哎，那你说也许吧，我老公是吧，也许啊，你要知道哈，你在我眼里呢，你虽然傻，但是你并不是一个对社会毫无用处的人，一个那种社会败类，那绝对不是一个人渣，那根本谈不上，你完全不是垃圾，你完全是一个在我眼里就是反正肯定不是那类人，你放心老公啊。 啊，叶旭说：“哎呦嚯，老婆何言以此啊？” 因为你记住，傻不拉几。 这个韩美啊，有时候说话还真的挺有水平的，我发现你们这还真不敢随便轻易招他，是吧？他你看他通篇他都在说，他其实他不是想说叶旭不拉圾或者拉不拉圾，他主要是想突出叶旭傻，你知道吗？后来我才明白过来啊，他就是想阐明叶旭是真傻。什么傻不拉几傻不拉几，这拉不拉几无所谓。 两个特别聪明的人在一起，他是没有办法把感情一直走到最后的啊。社会学家都研究了啊，如果两个人能够一直走下去，有一方是一定要让自己先变得傻一点， 哎，起码是装傻， 就是说得把这个姿态台阶呢往下走一截， 对 对吧？ 装傻去。 如果两个人都是这种脑力风暴，这个感情就很难啊， 那会很糟糕。 好消息啊，好消息啊！ 你说， 在你的这个比较让人笑的冷笑话之后呢？ 选出红人， 冰小胖子出来了 啊！ 丽，我想红， 那 行吗？ 冰小胖子，你就是热小胖子，冰小胖子，你仍然都是小胖子，让小胖子红嘛？ 必须的哈！今天晚上呢，就拜托你担当红人，和我们一起到24点的时候下班，好吧？今天晚上呢，要奉送今天这一周的最后一篇暖文章了。因为确实前三天的文章都比较长哈，所以到了周四呢，我会跟大家这个分享一些比较这个段落式的 言简意， 对，一句话 的、 一句话啊，就把事情呢挑明了。 对， 进入今天晚上我和你分享的小暖文章。 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友们，欢迎来到今天晚上韩丽和你分享的小暖文章。聊不来的感情最后都死掉了。有人说一切感情都急于聊得来，彼此说的每一句话都乐意倾听，每一个梗都可以接住，你们之间有无数的话题，可以从星光点缀到晨曦微露。然而一段感情也常常死于无话可说，不知何时没有再倾诉的欲望，不知为何对他说的事情再提不起一点劲头。也许你们还尝试着去为这段感情而努力，千方百计地寻找话题，但奈何到最后也只有无言的沉默。让我们来听听下面这些句子，或许也把你的某一刻的感触浓缩了出来。想把爱情，请把爱情想成一种优美的状态，它并不是一种手段，而是万事万物有始有终，自生自灭。原来我懂得不是你，是一厢情愿的自己。说是寂寞的秋的清愁，说是辽远的海的相思。假如有人问我我的烦扰，我不敢说出你的名字。我可能会忘记今天发生的世界大事，但是我永远不会忘记，在这向海的阳台上，你用矿泉水为我洗头。你越想忘记一个人时，其实你越会记得他。世界上美好东西不太多，立秋傍晚从河对岸吹来的风，二十来岁笑起来要人命的你。当我看见一棵很奇怪的树，我第一反应不是发朋友圈，而是拍照告诉你的时候，我就知道大事不妙了。你拥有爱情吗？如果一个人的爱也算爱情的话，我曾经毫无指望的爱过你。我曾拥有你，想到就心酸。 街头那一对和我们好像，这城市花灯初上，不亮的人悲剧散场。放开拥抱就各奔一方，他们我就湿了眼眶，不回头两个方向，流着泪的破碎脸庞，仿佛我们昨天又重逢。很久以前，如果我们爱下去会怎样，最后一次相信地久天长，躺在你温暖手掌，不需要想象以后我漫长的孤单流浪。很久以前，如果我们爱下去会怎样，毫无疑问爱情当作信仰，可是生活已经是另一番模样。我希望有 张靓颖的如果爱下去。 三观不合，一聊天就死， 把天聊垮了。 对， 哪个人家不爱听什么你就聊什么啊，这个 这也是一公理啊，这也是一门技术。 但是我真的觉得其实现在有许多的视频呢，还有一些文章啊，就教男生怎么会聊天让女生喜欢，然后女生又该如何谈天让男生觉得愿意和你聊下去。我真的觉得啊，开始的时候你可以大方向上觉得可以有一定的指导作用，但是在细节上你还是要尊重你自己啊，你就不是一个真的很擅长在这方面不管是说多么给人感觉好像很会聊天，那你就真实展现你自己。 对，那你 对吧， 你又得硬着头皮去就是展开自己的追求攻势，或者是展开自己的这个相亲攻势的话， 慢慢会露馅的。 你得跟人家说清楚，你跟人家明说，对吧。 就像我做晚上节目时间长了哈，11年之后你再让我做白天节目，就让我一下子把状态往上提上去，然后很开心的像打了鸡血一样说话，我可能会努那么几期啊，但是我自己并不舒服， 对， 你知道吗？ 嗯， 就是好的感情，我们说是一段舒服的关系，那这舒服当中呢，也必然会有聊天啊。比如说，你很想知道对方在做什么，很多男孩非常讨厌女生经常问，你在哪儿呢？干什么呢？几点回来？和谁在一起？回来还会不会爱我？ 要是你已经是成家了，你妻子这么问，但是很无可厚非啊。 女友。 女友的话就有点抵触啊，因为为什么呢？因为每个人都是正在那个从单身正在试图变成那个婚配家庭的这个过程中，他是需要那怎么样？他是需要演变的，他是需要演化的，所以在演化过程中，你得从不熟悉，从抵触慢慢到熟悉。这个方面呢，双方都要注意啊，一个不要逼太紧，一个不要太闭塞，就是行了。 如果说你觉得自己和他的关系还没到那种一定要报备给你啊，人家做什么都要报备给你的程度， 对， 你只是单纯的觉得不知道对方做什么，你没有安全感的话，你这个时候都不妨就是发点什么你今天看到的有意思的东西啊，分享类型的东西哈，不要有具体的要问对方怎么样，就是发过去啊，他看到就看到了，没看到就自然是人家不想和你互动，对吗？然后呢，你把这个时间掌握的有一点分寸感。 是，他要是真的对你、就是、 没兴趣 啊，没兴趣，你发什么他都说，哎，这早看过了。 这就发烂了，怎么这反正一句也是一句聊死天嘛。 哎，我跟你讲，真的这个点上，就以前会有很多在群里的朋友哈，会很这个直言不讳的。哎，我早就看过了， 嗯 啊，你这个怎么才发呀？后来你发现慢慢的没有人说了，对吧？就即便你看过了，人家再给你发过来， 哎，这是一种规律性。 对，因为每个人都不可能说是所有的有趣的事情你都一一审过，对吧？ 对， 一定有你漏洞的时刻。 那个群里又不是这个人必须天天报道，然后从清晨的第一条看到24小时以后的最后一条，一天下来那人干不干别的了。所以很多朋友在群里的朋友又想自己呢就是偶尔来这儿发个言，又不会去花时间看前面大家都发了什么，但他可能就是找一个自己觉得挺有意思的发给大家看看，这个你得宽容，对吧？得理解。 所以说呢，就是聊天它确实是一门艺术哈，但是它不是说在掌握了这些之后呢就让你变得不是你自己，他其实只是要教给你方法啊，方法过后呢，其实核心的内容还是要你自己去填充的， 是 不是说人家教你你要这么聊？比如说，当一个喜欢你的女生发来早安啊，你该怎么回复啊？你是说啊，你也早安？哎， 什么叫你也早安？ 那对方跟你问早安，你怎么办？ 你更早安。 哎，但不过这还蛮好玩的，就怕是 你才早安。 你们全家都早安。 对， 当然这个我觉得就是还好，两个人可能还觉得挺热络的哈， 嗯， 就是怕他发个表情包你也发个表情包啊， 是 成了表情包群了。就像有时候就是我在班级群里或怎么样过节我会发个红包， 哎，那也挺受欢迎的这个。 对，我觉得这个就是好玩嘛，对吧？ 受欢迎的人 多多少少都无所谓。然后我就发现渐渐的同学们都喜欢，就是包括生活里也是很多人就发那个谢谢之类的，那个什么谢谢老板之类的那个图标。但是中秋的时候呢，我就开玩笑说一句哈，我说咱这儿真成中老年群了啊，我收获了这么多表情包。哎，我就这么说完一句之后呢， 你到底是服老不服老？我真是奇了怪。 对，我的意思是当我跟不老的人在一起的时候我要服老，当我跟已经老了的人状态老了的人在一起， 你要提醒他们不要服老。 对，就是我觉得人要懂得切换， 是 你要跟他们在一起你也说你老了，那大家一起老老到底好了啊， 走你， 就你这个走走得了吗？ 哎，我这怎么回事这是，走不起来啊。那行，刚才想听一首，给大家听一首这个 Athlete 的那个 Yesterday Through Everything at Morning， 就是昨天的任何事情在今天的早上都烟消云散啊。可是貌似好像昨天喝的是确实有点大，今天早上也烟消云散不了。好吧，那我们还剩4分多钟、啊， 我来放一首歌。 对，让韩立放一首歌吧， 对吧？就让我在此刻啊，你跟着00后90后的听友在一起做节目，你还不服老？ 00后90后他们张嘴闭嘴吧，可能都是签书，所以这个你不是服老不服老，你是辈分在那儿，你怎么没办法了，对吧？ 好吧，我们来听一首雨后哈，给人希望的彩虹，让大家在这个晚上哈都准备一下，明天肯定会天气凉了啊，更保暖的衣物。我们第30段继续。 当我遇到彩虹，雨过了就该闪亮整片天空。让我深爱的你感到光荣，哦，身为一道彩虹，尽全力也要换你一段笑容。请看着我，请用 变命运，还在公司沉睡，成为老板，别让自己后悔。世界茶饮，站上奶茶 C 位，从台湾到大陆，味道那个纯粹，开家属于自己的奶茶店。4006786888， 世界茶，快来加盟。 资讯人总是期待着一个声音，能褪去喧嚣嘈杂，在话语中感受力量。 总是渴望着一段文字，能消解浮华棱角，与宁静中品味乐趣。 北京广播电视台融媒体发力，百余位主持人在腾讯有视频声音赛道，以声传情，与您相约。 9月10号正式上线， 燃情最美文字， 聆听时代芳华。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鱼香肉丝有鱼吗？ 快来梅州东坡，请您吃地道的鱼香肉丝啦。 男左女右，谁又更优秀？从争抢相濡以沫，男左女右，从未停止追求，忘了有时候更需要彼此等候。 男左女右，火星撞地球，理性的宽容，感性的忧愁，感受我们原来可以一只手牵着手。 23:0149秒，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9月27号九月最后的周四晚上第30段的 NJNY。 我是女右韩丽。 我是工作男左叶谦。他都不好意思，他在旁边。 我的意思是，就是聊天这件事情呢，它就是有一个语境的嘛，对不？ 对， 就是你跟对方聊天，你愿意聊下去的话，你会给他一个话口，对吧？然后你也知道该接下一句说什么。刚才我看 到，抢话其实特别麻，是特别麻烦的一件事情。你抢话，你肯定是第一出现的情况是你不同意对方正在说的，第二你已经忍无可忍对方正在说的，不想听了。你只有两个办法，一个是打断他抢住他的话，一个是你不理他扭头而走。你如果就是采取第一个的话，会显出你其实也没有什么，怎么说呢，也没有什么好办法，你也是用了一种粗鲁的办法来干这个事情啊。 我刚刚是看到听友花子包卷啊，他应该就是昨天晚上还是前天晚上说自己睡不着睡不着，就是我们节目一开始他说他怎么还睡不着，就是9点钟躺在床上，大概遮蔽不到1个多小时还没有入睡的一位听友，他自己也感觉自己好像经常跟别人聊天就是把天给聊垮了 啊。 然后呢就是强努着说，但是实际上话很少。我们常说就是话不投机半句多哈，就是如果聊开了的话，那自然是恨不得我给你打电话咱们别这么聊。 这个人一晚上没话，他看着朋友们在那儿聊得倍儿开心，喝得倍儿高兴，但是他就是微笑着坐在一旁一晚上没话。你是打算去招惹他，还是打算就这样让他美美的自己安静一晚上？ 当然我觉得其实任何的工作哈，在职场上你都需要一个表达的这样的一个能力哈。如果你觉得他已经影响到你的工作，对自身而言呢，如果总是很闭塞的话，他会对你的工作会有一定的影响的话，那你就试着去调整一下。 我 尝试着去说一说。 对，除非还有一种情况挺有意思的啊，这是题外话。那个 就是我说的，在 party 上大家都围坐一团，然后特高兴，聊得特别嗨，然后喝得也特别嗨，做游戏。是吧，我老注意一个人，就坐在我不远，隔着一个人坐着呢。那小伙子那一晚上就是我说的那状态，看着大家笑，然后他自己不说话，然后但是他也特别，就感觉那个表情啊和状态也是很想融入，特凑气儿，但是就是看着大家笑就不说，就很腼腆呀，或者也好，或者是你说他是话少也好，或者是有什么沉思的问题也好。后来我就主动，我就跟他说，我说兄弟，你也说一句啊，得赶紧出一主题了。然后一个人看着我特别瑟瑟的，我越南过来没法不知道 外国朋友哈， 对，这你真的没想到，你知道。 It's worth, I've given up wishing to fill my life with all that's missing. And my peace of mind follows you every time you take flight. 温柔，你为什么 在说完再见以后才开始明白爱多浓，今晚你想念的人是不是我？ 黄丽玲演唱的《今晚你想念的人是不是我》，快说 啊！这得只给啊，这问题 对副歌部分已经唱得很明确了哈。今天晚上你想念，今晚你想念的人是不是我？啊，其实就是如果聊天的话，啪把这首歌的这个链接甩过去，哎，是不是对方也就明白些什么了呢？ 今晚， 然后你再甩一首阿杜的。下雨的时候会想你， 让我 然后再甩一个， 让我女儿唱两句就行了。 想你的夜， 直接让我女儿唱两句就完了，这她一下就知道我想谁了啊！就我身旁，你看，我就不能老想你啊！ 不是这个，这不是跟你们这种结婚的就不要聊这些歌曲了哈。我讲的是现在正在谈恋爱搞对象的啊， 谈恋爱也无非就是这样嘛。啊，人家要小拳拳捶你胸口。会打死你， 就是当对方给你这样的浪漫细节，或者说一些别出心裁的提问的时候，你该怎么接啊？就像刚才那位朋友说，他经常是不知道该怎么说了。哎，他给你歌，你就也给他歌嘛。当然，你如果对他没兴趣的话呢，就抛点其他的，对不对？ 嗯， 就什么不想念，对吧？什么思念是一种病啊，等等等等等等，其实这种歌曲很多嘛， 来回传歌救活了一个那个下载软件啊。 聊天就是我想和你聊的话我总有时间，我不想和你聊的话我早就晚安了啊，对不起，晚安好吗？今天晚上的红人冰小胖子啊，不知道这个头像是不是你儿子啊？ 啊，冰小胖子， 对，他目前在微博当中就关注了12位人士，很像是小号哈。 真好啊， 真好， 这么清清爽爽。 第一个关注的人是 Lucky 三酱，最新关注的是清苑啊， 就一夜，你想想多好，嗯，太容易了，一目了然。如果真是小号的话，我估计他也不会这么关注，所以这可能是一个刚玩微博的朋友。 一个刚玩起来， 或者是早年间就一直有但也没怎么弄啊。 对， 男多女幼这档节目呢是一直都从微博2011年开通直播帖到现在呢都是只有这一个阵地啊。很多朋友也说丽你的暖文章怎么再也没有自媒体平台可以听得到了，这件事情呢我也是放在心上哈。嗯，等待一个更好的时间点啊，我会以一个其他的方式啊让大家能够再次重新听到以往在节目中听到的暖文章，可能我们还会有另外一种延续我们线下在一起的时光。 其实 好吧， 你一个人编辑一个自媒体平台，只要你有那种热忱，只要你有时间有精力，你还是可以拎起一个来的啊，因为你老干这个嘛，你也轻车熟路。 不是，你听你这话不像好事儿呢啊。我个人是这样的，对于自媒体其实已经热了很久了哈。我喜欢在一件事情里我要观察它啊，并且感觉自己到底有没有那种强而有力的热情去做它。 是 因为我一旦去做这件事情的话，我会用我的力量哈、啊，让它延续下去。 你看，我又认识很多朋友，就是你如果我想做一道菜的话，但是我又不想看那么多的什么繁复的那种一步一步的什么图片呀，然后文字讲解，它就有这种功能性的自媒体的节目，就是他坚持不懈的。其实他是什么？这个朋友他其实是做音乐的，但是他认清楚自己在做这个自媒体平台的时候，他就是想做一个餐饮。就想做餐饮平台，然后那我就每次就是一播，找他的目录，今天教你做，比如说今天教你做鱼香肉丝，那然后大家怎么做的，然后分几款，怎么做，他就在这个节目里就一目了然，你听就行了，听无非也是20分钟就学会了。 嗯，在这个时代里哈，我们想学到一些东西，或者说我们找到自己喜欢和欣赏的人，其实是非常容易的哈。我是指在陌生的领域当中，难的是就比如说你现在自己的自媒体的这个公众号里面。有多少是你从开始到现在并没有取关，一直都放在那里？其实多半时候我们都会定期的整理，对吧？ 对， 有太多其实根本就不看了。 取关那是 对， 是一种常态。 一个是他们自己自身做的内容方面已经不吸引人了，对吧？人就是这样嘛，要做断舍离的这样的事情。所以我希望，如果有一天啊，我真的可以以我自己的力量来做自媒体的话，我愿那里可以成为我们又一个很经典永恒至少超过十几年还会存在的地方。 这还真是从一开始你得想好了自己做什么类型节目，不然的话 摇摆不定， 你会经常遇见取关、哦、你想的那些问题确实每分钟都存在。就是我听你这个文章或者听你这个放的音乐两天三天以后 够了， 对，我就没滋没味了，那就我就取关。 厉害你，厉害你。 熟悉的灯可以打开，原来习惯是那么难改。 我在异乡的街道徘徊，听着完全陌生的对白，当初那么多的勇气让我离开，我却连时差都调不回来。 我的夜晚是你的白天， 当我思念时你正入眠， 戴的手表是你的时间， 回想着你疼爱我的脸。 我的夜晚是你的白天， 当你醒时我梦里相见， 只为了和你再见一面， 我会不分昼夜的想念。 来自袁惟仁和黄舒慧在2005年的一首歌曲，叫做《想念》，是一种异国恋的恋人之间哈，在唱着他们的感受。我的黑天是你的白天啊， 对， 两个人有时差。 这个袁惟仁那时候写了好多歌曲，都是乡情的那个伴奏非常突出的啊，一听就是那种。我估计啊，就写歌的时候就是。也喜欢用乡情写吧，有意思，抱着一把乡情在那儿弹呀弹呀就写出来， 就是很明确的哈，把那种思念在深夜里啊，恋人独有的那种情绪哈，表达了出来。我的夜晚是你的白天，当我思念时你正入眠，戴的手表是你的时间，回想着你疼爱我的脸。 长得还挺押韵，当然这不是你找的，是填词人找的。 是啊，就是表达了这样的感触哈。我是觉得今天晚上北京下雨了嘛，一定会有朋友就会想念心上人啊。愿你们的心上人也在想念着你们啊，早一点见面。此时此刻23:26了，我们的红人虽然上位时间短，但是呢，已经让小树长到了2.42米， 2.42米， 冰小胖子，挺厉害的。 对，2.42米，那了得吗？ 打篮球喽。 是啊。 好吧，这时段呢，我们也要来听叶谦带来的最后一首歌。 对，刚才那首歌啊，和这首歌异曲同工，因为都不是来自美国，都是来自欧洲的乐队。刚才那是 Hoverphonic 啊，比利时那不用说了。现在这个呢，是来自法国 Karen Ann。 OK， 我们第40段见。 Et aussi loin que soit la mer, je la suis. J'ai ta

北京时间23:32，北京音乐广播 FM97.4，男左女右，周四晚上最后半个小时不到的坚挺时间段，我是工作男左叶谦。 是的，23:32:54，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9月最后一个周四晚上第四时段的 NJNY， 我是女优韩丽。我们一起来欢迎一下今天晚上的红人，已经让我们在外场的聊天小树长到了2.63米的1639红，那位小胖子啊， 小胖子，丁小胖子， 请你呢，其实现在如果你困的话呢，也就可以睡了，任务是妥妥的完成了哈。其他的小伙伴们也谢谢你们，我们也送别叶谦在整个9月的工作，还有在2018年第三季度的工作。 好，这么算来，这一年已经三个季度工作完毕了。 是的，耳边就会容易想起孙悦的那一首歌哈。 祝你平安。 哎，我想的不是，我想的是，这一年总的来说， 开心的事儿不少。 家人不错，朋友不 错， 自己也不错。对，这个前三个季度哈，但愿就是对你而言也是这样的。那接下来的后三个月啊，我们都好好的度过。 哎，这样这么一说，我忽然想起来，能让大家记住孙悦的一些歌曲，都是他的那些喜歌。 对啊， 是吧？因为他唱的都是特别喜庆的、特别庆典的歌曲。 对，而且他眼神里哈就透着那种喜感。 嗯， 当然祝你平安也是更加的，就是在 深入人心 的。对，温情路线里哈，非常深入人心的歌曲。好吧，第四时段呢，我们听一些更加走心的歌曲。下面我带来的是一首牛奶咖啡的新歌，这首歌的名字叫做《岁月季风》，听一下哈，听一下啊，《岁月季风》吹来喽。 那时候想去的远方，在你的左右，车票上目的地还很多，我们年轻快乐，陪着我，是你青春。多年后，有一个叫做时间的小偷，让我们也开始去感受，终于要一个人向前走。那时候，松开了曾经握的那双手，我总在想念你的时候，说服自己逃开，却还是做最深沉的。后来我常回忆那些漫长的午后，知了声和阳光，他们都多明亮而剔透，从没走。为什么分开以后还为你留一个角落，我换来成熟却丢失太多，被一阵风吹走。 me how I knew my true love was true. I, of course, replied, something here inside cannot be denied. They said someday you'll find all who love a blood. When your heart's on fire, you must realize smoke gets in your eyes. So 如此深情款款的一个女生，她的名字叫做 Lucia。 Lucia 的这首歌曲啊，当然大家都非常熟悉了，叫做视网膜，那个视网膜浑浊。对， 你这外国歌的名儿都什么呀？旁边有个座位给你。 开个玩笑啊，这个名字叫做 Smoke Gets in Your Eyes 啊，就是那个，就是你可以说视网膜浑浊，但是那是一个玩笑话， 这确实是 smoking in your eyes。 你要说应该说你眼光有问题啊。 我眼光有问题，这首歌的名字叫做我眼中有雾， 就是眼光有问题嘛， 眼光有雾缠绕啊，有烟雾缠绕， 我看不清这个世界了啊。 对， 我想看清这个世界。23:44了，所以就是刚刚他突然间尾声的时候有一个间歇，一下静下来了啊！这对于在直播间直播的我们来说是最可怕的事情哈！我火速要把我的音乐推起的时候，他又唱了起来啊、哎！ 这种事情会带到你的生活中的，就是有的时候你会听着音乐，然后中途一吭哧，你知道什么叫吭哧吗？就是吭节啊，咔哧一下就给定住了，然后你会觉得哎呦，我他得赶紧有事啊，然后你才反应过来，嗨，是我在自己家里， 我才不会。 我说的就是你，我是真不会。 我在家里不会这样的啊，我只是在直播间里。 你在、 下面这首歌呢，肯定很多朋友哈都非常熟悉，但是也很久没有听了。也话说，真的很久没有带过500的歌曲了哈，尤其他这首很经典的《突然的自我》。 听见你说，朝阳起又落。晴雨难测，道路死角不多，我已习惯你突然间的自我，挥挥洒洒将自然看通透，那就不要留，时光已过不再有，你远眺天空挂更多的彩虹，我会静静地将你豪情放在心头，在寒冬时候就回忆你温柔，把开怀填进我的心扉，伤心却是带着微笑的相逢，等不完守候，烛火尽有此生，又何用再从头。来来来，喝完这一杯还有一杯，再喝完这一杯还有三杯，那就不要留，时光已过不再有，你远眺的天空挂更多的彩虹，我会静静地将你豪情放在心头，在寒冬时候就回忆你温柔，把开怀填进我的心扉，伤心也是带着微笑的眼泪，数不尽相逢，等不完守候，如果仅有此生，又何用再从头。 De mer, tant de rivages, tant de ciel, de paysages. J'ai vu tant d'escales et tant de ports. J'ai pu.Me chauffer au creux des îles, me cacher au fond des vides. J'ai pu marcher sur des sables d'or. J'ai vu des matins de joie.De chagrin, de rire et d'envie, de peine et de bonheur dans ma vie. J'ai cru être au bout de l'aventure, mais mon cœur lui me manque Fang草比连天高 带给各位的最后一首歌了，叫做《永远的画面》。 对，永远的画面，那能让我直接想起，长亭外古道边的那种永远的画面。 哎，真是哈，这个旋律很像哈。 是。 时间呢已经拉我们到了23:55了，非常感谢今天晚上的红人冰小胖子。 冰小胖子，谢谢你啊， 让外场毛沸腾了。 真是周四的晚上， 单人照多受欢迎。 是、 啊、不是你的单人照很受欢迎哈、 啊啊、 3.37米。 今天还真是、啊、嗯，反正一般来说我单人照成绩都是这样。 是的。 好，今天最后一首歌曲就送给红人吧。 Nobody does it better， 没人比您做得更好，您今天做得非常出色，谢谢今天的红人。 是的，明天晚上这个沉默不会光临，还是我自己陪伴大家的9月的最后一期男左女右，明晚10点继续吧。 明晚十点。 对，同时不要忘了接下来北京乐广播为您奉送的节目是光阴的故事。 光阴的故事。 Just keeps me coming.